火葬应在七天以后举行。若是火葬，有天寒、天热之不同。天寒，七日之内尚未变色，如未满七日，即举行火葬。医者，恐余事尚未进去；二者，恐万一有回阳可能，故须七日以后，最好两星期以后才举行火葬。天热则易腐烂，可以酌量提早。一般的情形，有于气绝之后两三天即行火葬者，那是很危险而残忍的事，应该慎重。前者有谓，三七犹有余事。此语故指特殊情形，然亦足为无人警惕也。